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在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再来，我就弄死你。 从水车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帮我查个事儿 吧， 是吧？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敏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一句，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没有啊。 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和红九一起来跟朋友们评书、聊书、侃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作者，同时呢也是书评人徐芬。来，徐芬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红九好。 徐芬呢也经常在网上撰写一些书评的文章，同时呢自己也写东西。今天呢也给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本书啊，这本书呢也是我前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如果说在心灵鸡汤类的图书里面，它还算是比较真诚的。那今天要跟朋友们推荐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就是我坚信脱口秀女王奥普拉至今唯一作品。为什么会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奥普拉呢是非常有经历的一个女人，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徐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渊源，奥普拉创办过一个世界上最火的读书节目，名字呢就叫做读书俱乐部。当然我们这读书俱乐部并不是抄袭人的名字哈，只是巧合而已。他曾经说过很多书籍，而且推荐的每一本书呢也都成为了畅销的图书。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感悟都集结成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每一篇其实都是他与不同的人交流之后留下的一些内心的触动啊。徐芬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奥普拉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吧。 好的，谢谢红酒。大家知道有一部描绘黑人奴隶的文学作品叫《宠儿》啊，我相信红酒也听说过这本书。那实际上是在1998年左右呢，奥普拉是参演了这一部电影的。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把这一部电影找来看一看。那么，在他就这部电影进行宣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挺伟大的影评家叫基尼·希斯科尔去采访他。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问到奥普拉，你坚信的事情有哪些？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突然就把这个口才非常好的、才华横溢的奥普拉给问倒了，他就突然哑口无言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说关于电影的事情吗？实际上他是想拖延一下时间，让他自己再思考一下，但是他的对手没有给他机会，他说，不，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关于你自己、你的人生、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坚信的事情，我坚信的事情。那么16年过去了，他琢磨了很多，也想了很多，那么他是在这本书里面把他自己人生中所有和坚信相关的内容，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朋友、他所经历到的事情，全部都写在了这本书里。 嗯，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奥普拉呢，他本身是身经百战的，他从35岁开始做奥普拉脱口秀，然后一直做了20多年，头一段时间才刚刚的所谓的休息一段时间，采访了应该有上万个人，可能都不止。 对，他这个脱口秀做了整整25年。 对，他很厉害，所以说什么问题能把他给问倒了，或者问得哑口无言， 非常困难。 对，这个影评家看来也是非常的犀利，也是戳中了他的痛点。但是他确实在那个时候无法用一句话或者用几句话来阐述究竟自己坚信的是什么，因此他后来呢其实就应邀做了一个专栏。那个专栏可能就一个星期他写一篇， 对， 我坚信的是什么，我坚信的是什么。编辑也会不断地给他催稿，然后他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坚持。我相信这里面很多文章也是他当时在写专栏的时候留下的啊。 对， 这里面其实横跨了他几十年的一些感受。有些人说这个会不会有自传体呢？它不是完全的那种按时间顺序的一个自传体。因为他写到他采访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他自己的某一段经历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流露出自己当时的一个状态以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那不妨呢，我们就来边说边读边评我坚信里面的一些文章，好不好？ 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读一读。首先有一篇呢，他是讲到了他采访蒂娜特纳的时候啊。蒂娜特纳是一位歌手啊，当他当和声歌手的时候呢，在他的演唱会上跳一整晚舞应该是非常 happy 的一件事情，没有想到那个梦想终于在某个晚上实现了。奥普拉与蒂娜一起巡演，在只为一首歌排练了一整天之后，终于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奥普拉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他可以采访到世界上最牛的一些人，就是在文艺上或者说在其他方面都是顶尖的这些选手，对吧？像蒂娜特纳呢，就是美国的摇滚教母。 对，但是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很有行动力。他想跳舞，然后呢可能一直碍于不好意思，或者他一直觉得自己体型不够好。但是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和这个摇滚乐手一起去跳舞。如果换成是普通人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一直都不敢去做这样一个行动。比如说红酒，你敢说要跳舞就跳舞吗？ 不敢。其实他也不敢，他说在5分27秒的歌曲当中呢，前面他一直在想着规定的动作， 很紧张。 然后我试着要跟上节奏，是吧？先踢哪个腿，后踢哪个腿也不知道，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举动。突然一闪念，他讲到啊，意识到，好了，姑娘，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不放松下来，所有的乐子都要错过了。 对 啊，就在那样一个演唱会上，他跟摇滚教母一起合作了这样的一首歌，如果一直是蹑手蹑脚，那相信他一辈子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而且可能观众也很难被他渲染到。 所以呢就忘掉了所有的跨步，所有的转身跟踢腿，就舞动起来了，就跟着旋律跟着心舞动起来了。后来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说几个月后我收到了我的导师兼好友玛雅安吉洛 这是一个诗人、社会活动家寄给我的包裹，他说要寄给我一份想让自己所有的女儿都能拥有的礼物。我把这个包裹撕开，找到了一张 CD， 里面是李安·沃马克的一首歌，这也是一个音乐家的一首歌。直到现在呢，我每次听那首歌都忍不住要哭出来。那首歌正是玛雅一生的写照，下面这句话是那首歌中副歌的歌词，大家可以听一下哈。你可以选择坐在一边，也可以选择跳舞，我希望你跳舞。所以他最终的结论呢，是我坚信的是每一天你都有机会深吸一口气，踢掉鞋子站出来，然后舞起来，没有遗憾，用你能承受的最大的快乐和大笑充盈你的人生。你既可以勇敢地飘进人生的舞池，遵循你的灵魂劝你生活的方式活着，也可以安静地坐在墙边，陷入恐惧和自我怀疑的阴影当中。他因为比较崇尚所谓活在当下嘛， 嗯， 如果你错过了当下的那一刻，有可能呢，你就错过了人生的乐子。所以在这一篇当中呢，就是希望让您能够放开自我。 嗯，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有具体的一个实例，然后呢，又最后说出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是的， 因为书就是所谓我坚信的事。那通过这样的采访，通过这样的合作，通过这样与人之间的沟通，他可能在书中写到了将近100条我坚信的是怎样的。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读一段他和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闺蜜一起开车出去玩的这么一个小故事。他说，我以为自己很懂友情，直到我跟盖尔·金恩一起开着一辆雪佛兰羚羊车，花了11天横穿美国。我们从20岁出头时就一直是好朋友，帮助对方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一起度假，一起办我的杂志，但还是能学到关于对方的新东西。当我们从加州我家的车道出发时，我们大声唱着小曲儿，还加上颤音，搞得自己笑死。3天后，在亚利桑那州的霍尔布鲁克，我们就只是哼哼两句了。到了第5天，在科罗拉多的拉尔玛，我们干脆停止了歌唱。这场旅途非常令人疲惫，每天先是开6个小时的车，然后是8个，然后是10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只有延伸向前方的路。盖尔开车时坚持要一直播音乐，而我想要宁静，跟我的思绪独处一下，变成了我们的小笑话。当他充满活力的跟唱时，我才意识得到他什么歌都会唱，他几乎把每一首歌都称为他的最爱。这让我神经紧张，就像我开车时的一片寂静会让他神经紧张一样。我学会了要有耐心，当耐心越来越少时，我就买了耳塞。每天晚上我们抵达一间不同的酒店，精疲力尽，却还是能大声自嘲。我们嘲笑着我病倒的焦虑，我在跨州公路的焦虑，超车的焦虑，哦，还有过桥的焦虑。当然盖尔会告诉你，我可不是一个好司机，而他自己则是一个高手，在宾州收费高速上平滑又稳稳地拐着弯，领着我们一路向纽约行进。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进了宾州后，他的隐形眼镜因戴的时间太长，眼睛开始疲惫。我们开进了乔治华盛顿大桥，正因为总算能结束这场充满了加油站、买的奇多和猪肉干的旅行而开心时，暮色降临，夜幕迅速压了下来。盖尔说，我不想告诉你这个，但我看不清了。你说看不清是什么意思？我试着冷静地问。所有的车前灯都有光晕，你看着有光晕吗？不，灯没有光晕。你能看到路上画的行车线吗？我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叫起来，想象着报纸标题， 朋友之旅以华盛顿大桥车祸而终结，没有地方能靠边停车，路上的车都快速超越了我们。我对这座桥非常熟悉，他说，这能救我们的命。我有个计划，我们开到收费站，我就靠边停，然后摘下隐形眼镜，把框架眼镜戴上。收费站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我能做什么？我几近惊慌地问，你想要我来掌握方向盘吗？不，我就靠着白线开。你能帮我把隐形眼镜取出来，再戴上框架眼镜吗？他开玩笑地问。至少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那样既危险又不可能，我回答。那就把空调开大点，我在冒汗，他说。我们俩在开车去收费站的过程中都在浑身冒汗，然后我们安全地开进了纽约。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印好了 T 恤，我活过了公路旅行。我坚信的是，如果你能11天跟一个朋友在拥挤的空间里待着，最终都活了下来，还能大笑，你们的友谊就是真挚的。 嗯， 挺好玩的。 这讲了他的一次跟朋友的自驾之旅啊。 对，我觉得这一段过程很打动我的是，第一呢，我也很喜欢开很远很远的车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什么都不为，就为了路上还挺好玩的。第二是我也戴隐形眼镜，我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隐形眼镜戴久了以后其实是看不清楚路面的任何情况的， 嗯， 只能沿着直觉开回去。 关键是这两个女人在最后啊，这个友谊其实是加深了的，但是就像《围城》里面所说的一样，说一对男女哈、啊，一对男女，看自己合适不合适。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一起去旅行，在旅行完之后互相不讨厌，就可以继续交往下去。旅行当中其实是很容易把自己的那种缺点暴露出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开车的习惯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开车的时候就很喜欢听音乐。 嗯。 我有时候喜欢听，但是很多时候我也不喜欢听。所以这个时候他跟他的好朋友也是奥普拉不也说了嘛，他耐心没有的时候，他干脆买了一副耳塞，让他的朋友自己听自己的音乐。 还有一篇呢是讲对美食的热爱。 嗯， 我们知道奥普拉其实有一段时间啊，他的体重非常非常大，暴肥。 嗯， 后来他就开始减肥嘛。 嗯， 这里面讲到了说，有什么比一顿美餐更让我热爱的吗？两个字，不多。其中最美味的一顿是我去罗马旅行时吃的，一个很可爱的小馆子，里面全是意大利人。除了我们这一桌呀，桌上有我的朋友吉瑞、安德烈、盖尔和盖尔的女儿科尔比以及我，我们跟罗马人吃一样的东西。有那么一刻，当服务生在我们意大利餐厅的主人安杰洛的指挥下端出那么多美味的开胃菜时，我真心感觉到了心潮的澎湃，就像隐形换挡那样，啊，有帕尔马火腿填塞的西葫芦，撒着正融化着的马苏里拉奶酪，还有1985年的西施雅加，啊，一种托斯卡纳产的红葡萄酒，已经打开醒了半小时。我的老天，真是要珍惜这一刻呀！我告诉你们，享用了这些之后，我又加了一碗意大利面豆汤啊，和一小块提拉米苏。 看来是够爱美食的。 对，他说第二天呢，我付出了围着罗马竞技场跑90分钟的代价，但是那美味的食物每一口都值。我有很多坚定的信仰，吃得好的价值是其中之一。 嗯哼， 他说我坚信一顿能给你带来真正快乐的美餐，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都比你站在厨房里翻着橱柜和冰箱里的果腹食物对你有益得多。我把这种翻箱倒柜的感觉称作吃草之感。你想要某种东西，但想不出它到底是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胡萝卜、芹菜和去皮鸡肉都无法给予你的，是当你真正渴望时那一块美味的无与伦比的巧克力带来的满足。所以我学会了一次只吃一块巧克力，最多两块，然后看自己敢不敢停下来去享受它。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就像斯嘉丽·奥哈拉说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总会有更多的巧克力可以吃，所以我没有必要只因为他在那儿就吃到所有的。多赞的理论啊，就是有节制嘛。 对，我觉得美食的这个问题，前阵子我还和朋友在探讨，就是只要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我就会想念我外婆做的好吃的东西。 嗯， 就可能父母或者是祖父母都会觉得，哎，给孩子吃好的是很应该的。然后所以小时候呢，他们会给你留下很多关于美食的记忆。可是长大以后呢，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也工作很忙，然后自己其实也不怎么做饭，所以其实慢慢的就忘记了那些东西的味道。 对，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总有一天你会突然有一天想起来说，嗯，我今天特别想吃我外婆做的那个东西，就是那种感觉。 外婆的味道或者是妈妈的味道， 嗯， 所有人的味蕾都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因此世界上所有最好吃的东西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做的东西。你比方说我最喜欢吃的可能就是年糕跟藕盒，而且呢就是我妈妈或者我爸爸做的那一款，如果在饭店里点 OK， 做的也不错，色香味尤其是色跟香啊，可能比爸妈做的好，因为他们做的样态不太好，但是真正吃到嘴里面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还是想要回到童年的那种味蕾的感觉。 哎，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坚信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是其实是很多主持人的一个偶像了。 嗯， 奥普拉 是你的偶像吗？红酒 他也是我的偶像啊，因为他做着读书俱乐部。我觉得本身读书类的节目啊非常难大火，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在这里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不是特别讨好。但是呢奥普拉做的读书类的节目，当然他首先是先有名然后做的读书类的节目，还真是在美国以及在世界尤其是英语国度有很多忠实的粉丝。我还是举那个例子，他曾经带着大家去看俄罗斯那些大文豪，八九百页的大部头的作品，就是大家商量好了今天我们读到多少页，好，明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再接着读。 OK， 大家过来谈一谈自己读了这么多页之后的一个感受， 直到读完为止。 对，而且我记得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他那个节目就在下午的四五点钟，但是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四五点钟不是一个黄金时段。 嗯， 但是每一期收看的人数都很多。 嗯， 当然他那个奥普拉那个节目。据说每一期能够覆盖全世界3300万人啊！ 哇，那很厉害。 当然，你不能跟中国比啊，中国人多。中国一个电爸爸回来了，我估计可能得有1亿人在看。 哦，我也是他的忠实粉丝。 对，但那概念不太一样，因为本身人的人数就没有那么多嘛。 嗯。 读书对我而言呢，曾是逃离现实的方式。现在呢，我把读一本好书看成神圣的放纵，或者是一个机会去选择任何地方。它绝对是我最爱的消磨时光的方式。我坚信的是，阅读能让你的心胸更开阔，它能让你暴露在外，给你机会接触任何你头脑里能抓住的东西。我对阅读最爱的是，它能让你拥有上升到更高境界的能力，它能让你继续攀登。好，各位朋友，这就是今天为朋友们推荐的这本书《我坚信》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感谢徐芬。今天就先到这里，再会。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仍飘在空中，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